各位朋友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自去年3月18日創刊以來，眨眼眼又過了一年了。在過去這一年，我們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以月費支持我們癲狗日報和癲狗馬經的運作。接下來這一年，我們癲狗日報上下都會繼續努力和大家緊貼時事，而我由達主編的癲狗馬經會一如過往，除了為大家繼續提供高水準的賽日貼士外，亦會提供世界各地的賽馬資訊。大家記得登入 mad.hk， 擊入去癲狗馬經，就可以睇齊曬我哋每一日為大家準備癲狗馬經嘅所有內容。最後，希望大家繼續以月費支持我哋，每個月兩嚿水。多謝大家。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張文龍、鄭仲文、方毅成。 耶、yeah, okay, okay. 啊！ 今集就係我哋、啊、神舟青年嘅 青年喺度 啊！咁啊，今日我上，因為上個禮拜咧，我同阿三哥就謝公佢哋唔喺香港啦，就同阿三哥同埋阿錢博做咗一集，咁、咧就已經即係正式嚟講就係由三哥主持嘅上個禮拜，咁咧就我同阿三哥就一做阿錢博啊，係啊，咁啊一。即係喺呢個咁嘅組合裏面咧，就一拍即合，簡直就覺得啊，即係兩個可以如虎添翼。咁今日咧，我哋再次請到阿三哥嚟咧，做我哋即係三哥，其實都係年青人嚟嘅，同我哋唔爭幾多年嘅啫。係啦，咁樣就 大家睇一睇即係上個禮拜我哋講啦，嗰、那個我哋民進黨嘅五個青壯代係咪啊？ 我哋一定後生過佢啦。如果講青壯代， 嗰五位代青壯代青壯代代表咧。即係都我都後生過佢哋嘅，咁我更加係青年啦， 更加青年啦，所以今日就即係邀請埋阿三哥上嚟咧，就同大家一齊再做節目，咁啊辛苦三哥啦，即係基本上你一個月而家就咁講一個月 四集啦，有時五集啦你踩曬咁滯咯而家。 唔係喎，我月頭我請個假嚟嘅喎， 即係有請假嘅，咁啊當今日補翻個假期啦，咁陪大家一齊做翻集天南啦咁樣，咁啊例牌我哋月尾嘅一集都要呼籲一下，就係77.7。嘅即係交月費啊，貨金非常之緊要啊，咁樣即係好多人成日話：喂，你做節目有冇錢㗎？咁樣梗係有錢啦，咁樣咁就靠大家貨金啦，咁樣咁啲錢用嚟做咩咧？係咪落我幾個主持嘅袋咧？咁樣就可以即係肯定嘅就冇嘅咁樣啊！即係我哋有期啊，即係譬如話有時我哋會搞一啲節目啊，或者一啲嘢咧，即係我哋都會可能即係贊助翻啊，或者有啲寄啲嘢俾啲聽眾咧，我哋啲郵費啊嗰啲嘢，即係呢啲地方度補貼翻落去啦，咁樣咁就。希望大家支持啦，咁樣就除咗支持我哋後生仔之外，亦都支持阿天南咁多位嘅主持，我支持下我呢個節目，同埋支持埋 Radio 有咁個平台俾我哋去做節目啦，咁樣好多謝大家啊，咁樣好咁啊講講上個禮拜，應該講今個禮拜係上個禮拜五啊，上個禮拜五啊，咁就我哋就阿林師傅啦，頭先 鐵男師傅 啱啱就離開呢個錄影室啫，咁就頭先佢就講緊呢個道家嘅有上緣有下緣啦，聽到 啊，其實緣之有緣啦， 啊緣之有緣，咁就話即係教大家點成仙嘅咁樣，啊咁就嗰即係。上個喺禮拜五嘅時候咧，佢就喺文協嗰度咧。咁我上個禮拜我都呼籲大家去啦，咁樣咁啊，座無虛席嚇，即係估唔到大家對呢個太極係咁有，即係咁有興趣嘅嚇。咁啊，林師傅除咗喺個太極個道理上面咧，就即係介紹俾大家之外咧，歷史啊、道即係太極嘅原理啊，到呢個太極拳嘅後屘仲拆翻幾招， 係啦 嚇。咁啊，小弟都出去俾阿林師傅下把， 係 咁啊。亦都玩了幾招俾大家，即係其實都幾熱鬧嘅， 就都講得非常之生動嘅。咁就睇下以後有冇機會再請林師傅、鐵男師傅咧再講多場。 係啦，咁我哋都想話，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林師傅推動一下俾大家咧，就啲太極拳咧，原來發覺除咗可以養生之外，原來可以 keep 住嗰個叫咩丹田位嗰、那個活躍，咁啊跟住，然後成個人都會青春同埋唔會老嘅。 係， 哇！即係 你聽好仔細喎，連醫都要聽到聽記住喎。 唔係，咁呢個先係重點嚟㗎嘛。即係嗰啲打唔打得嗰啲，而家我唔打㗎啦。我哋講拳嘅啫，仲打拳咩？咁但係呢啲咁養生嘅嘢咧，就適合 過你呢啲年青人，係咪先？嗱咁啊，喂，養生梗係從年青開始啦，即係到你老嘅時候先嚟養嘅時候就養唔到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就事不宜遲，就大家盡早就跟阿林師傅學下太極啦，咁樣。咁亦都頭先同我見到謝公。咁謝公佢哋就上個禮拜，因為去咗呢個馬祖團啊嘛，去咗馬祖團咧就睇咗呢個藍眼淚嘅藍眼淚嘅一個自然現象。咁就即係如果大家上網 search 下咧，藍眼淚就喺你打藍眼淚咧就見到馬祖好多嗰啲海邊咧影咗好多靚嘅相。即係 咁香港大埔都耐唔依幾年咧耐唔中都會出現一兩次咁樣。 哦，但係就 冇咁大規模， 冇大規 模，冇咁大規模嘅。 嚇，咁其實佢啲海藻嘅嘢嚟嘅，原來就話。佢阿謝公講，原來刺激佢咧，佢就會發光，發出藍光。咁呢個藍光咧就得0.8秒嘅啫。嚇，咁就後嚟我自己都上去睇過一啲講藍眼淚嘅咧，就講原來你要影到佢啊，即係要用相機影佢咧，首先專業嘅單鏡反光啦，有專業嘅鏡頭啦，同埋啲光圈咧，同埋曝光時間唔短嘅，可能要幾分鐘，咁你先至能夠影到個藍眼淚。咁咧原來即係原來係唔簡單嘅，所以咧佢謝公。我哋去完睇咗之後咧，係一張相都冇嘅。如果有嘅話咧，即係嗰張相都係黑麻麻噶啦。咁樣咁咧，其實同埋咧，原來發現咗咧，就係喂，原來呢個咁靚嘅自然現象，大家去上網 search 下，即係咁靚嘅自然現象咧，原來香港係冇乜團去喎。即係原來嗰導遊係同阿謝公講，我即係佢冇接待過香港嘅遊客去睇藍眼淚嘅。咁我覺得而家我即係天天天南啦，我推動呢個台灣嘅嘢啦，推動台灣旅遊啦，台灣水果啦，台灣嘅女仔啦，台灣嘅男仔啦咁樣啊，咁我哋都推動呢個台灣嘅即係旅遊。 喺香港嚟講咧，即係外島咧，就可能大家成日聽嘅澎湖，或者而家啲人去咗小琉球啊、 綠島 啊，或者因為小三通嘅，大家就去埋金門 啊， 但係馬祖咧就好多人都未聽過嘅。 因為其實大家會有一個覺得咧，就由台北我再搭飛機。或者轉船咁樣，我去馬祖，即係又隔一重咁樣去咁樣，咁同埋好多人會覺得我去馬祖，因為馬祖其實除咗睇藍眼淚呢樣嘢之外，就有啲軍事嘅設施。咁但係軍事設施啲人覺得我不如去金門啦咁樣。咁如果去金門，咁我睇曬呢啲嘢，我唔使去馬祖啦咁樣。咁但係馬祖其實有佢自己呢個獨特嘅一個藍眼淚咧，就喺翻而家呢個時候咧就最啱。 即係如果你係有啲即係啲宗教信仰啦，即係。我哋民族信仰嘅，譬如媽祖就 天后娘娘， 係啊，即係我哋香港叫天后娘娘啦，咁亦都係叫媽祖啦。咁咧就傳說啦，就佢嘅骸骨咧就撞咗馬祖。 係啦，阿謝公我哋都有參觀呢、這個即係去睇過呢個點，咁你知道就係即係當即係我哋天后娘娘啦，叫做默娘啊嘛， 係 林默娘啊嘛，林默娘嗰、那個。即係後嚟撞嗰個鞋，即係撞嗰個鞋骨嗰個地方咧，就真係喺媽祖呢個島裏面嘅。咁就咁佢都有去即係去拜過咁樣。咁所以話，如果大家咧就有興趣嘅，其實我覺得真係媽祖一個值得去嘅地方。 馬祖 係一個值得去嘅地方。咁亦都咁講啦，如果想睇藍眼淚咧，其實即係我覺得要做一啲功課。嗰個功課就係話你要即係你要知道嗰個潮汐漲退咧，原來同你睇到佢量或者睇到佢多唔多，或者睇到佢咩時間睇咧，係有莫大嘅關係嘅。因為佢都係同，因為如果真係自然現象嘅，即係你唔係去嗰個藍眼淚嗰、那個那個體驗館咧，如果你就真係去睇個海邊嘅話咧，就 要睇時間嘅， 要睇時間嘅，係啊，睇時辰啦，睇個潮漲嗰時。咁啊，如果呢方面咧，上網都好多人寫，咁但係香港從來就冇見過有人寫啦。咁如果希望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喜歡去台灣旅遊或者中意旅遊嘅朋友咧，咁如果聽到我哋呢個呼籲咧，不妨可以去馬祖，咁啊搜集多啲呢個資料咧，介紹翻俾香港人咁樣，咁啊或者我哋天南第時有機會咧，我哋可以即係做多呢啲資料咧，就即係 share 俾大家，咁等大家可以過去馬祖睇藍眼淚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啦咁樣。OK， 咁啊今日嘅。落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咁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啊，即係我哋 Kenny 同埋阿文仔諗嘅，咁啊，第一個主題就係呢個賴清德一樣再樣，是否退初選啦？咁啊，即係賴神咧，就我哋民進黨啊嘅。即係神級人馬，咁啊就同阿蔡英文咧就喺度爭呢個總統嘅候選人嘅補助， 大阿哥啊， 係啦，咁啊佢啊即係覺得自己咧就 即係有做咗咁多嘢啦，咁樣啊，呢次都輪到我啦啩，咁樣咁正如我哋上幾集都講過，就即係上個月嗰集我哋都分析過，即係賴神究竟係咪真係想選咧？咁同埋而家佢係咪真係唔想選咧？咁即係咁就睇下我哋今日有冇啲最新嘅分析出嚟咁樣啊，因為我哋上即係我哋講到咧就係話上一次講到嘅話就話即係其實佢賴神呢一次就算俾佢即係坐到呢一個嘅候選人咧，佢贏面係非常之低嘅。咁咧，即係一個政治人物嚟講，其實博唔博一個基本上輸咗七成嘅選舉嘅候選人咧，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想話不如我退落嚟，俾你小英去死，然後留待個實力下一次我先出嚟咧？ 即係有個人版啊，就係、是、朱立倫上次換柱之後就慘敗啦。咁其實可以睇到，即係嗰個你。即係自私啲嚟講啦，我唔好為個黨，我自私地講 政治前途，個人嘅政治前途。 咁我擺明就係做炮灰嘅啦。咁你即係講個即係自己走咗出去做炮灰，咁係咪真係好似阿朱立倫今次突然間諗住排隊排隊啦？咁點知突然間有 殺出兩個國啊，國台銘同韓國瑜啊？ 咁即係黨內都好多人就記得咧，就係話佢上一屆換柱。所以咧，佢就黨內又有啲人咧就好即係懷恨在心啦咁樣。咁其實好似阿賴神，佢點解要急於今次即係喺即係嗰個民進黨個聲勢跌嘅時候，佢先出去就出嚟爭咧咁樣，就比較即係大家諗唔通嘅。咁你哋兩位即係諗 睇法 嘅時候， 好 Kenny， 我嘅睇法係我，但係因為咁樣嘅，因為始終阿小英咧都係一個唔係。做了很多在政治上的工作，他除了在九八年即做過立委會其他的即政府官職之外，其實就沒有什麼實際官場做過的事情。相反來說，賴清德在基層選戰、啊、或者是、其他的選舉來試緊選舉，老實說都打過不少仗，其實實戰經驗就多過小英的， 還有有扎家衣他都做過行政院院長我又試過在行政系統裡生存過呢，那個人 贏過市長啦， 他贏過市長又是民意代表、 小英一來就是這個陸委會， 小英其實有 再上來就是副行政院長、 即是他那些叫做副插邊那些位置，那些全部都是插邊位的，那跟賴清德那個叫做在個行政系統出身就差很遠，同埋本身就係賴清德又係嗰句啦，佢又係佢本身就做過市長，呢啲大型嘅選舉對佢嚟講啊，假英就熟啦。咁反而係蔡英文係抬喺個橋上面咁樣俾人抬住 啦。 佢其實係一個叫做嗰啲叫做乜嘢嗰啲巡遊嗰啲飄色上面嗰啲人嚟嘅，其實即係佢其實 又形容得啱啊！ 佢係嗰啲飄色類嘅嘢嚟嘅，其他嗰啲佢下邊嗰啲新潮流波就抬住咁樣喺度啊打落打鼓。其實佢係飄色嗰度揮手啫，其實根本又冇作用，又都冇咁嘅功，又冇咁嘅能力， 冇功力啊！ 佢冇乜咁嘅功力嘅。咁佢咁當然啦，佢出聲係一定會有聲望。上面個超色嗰條友同你講嘢喎，大佬請咗個神落嚟同你講嘢，咁啊係咁，所以變咗你話佢兩個爭，梗係有得爭啦。大佬一個負責做橋，一個係做嘢嘅，另外一個就係咁樣揮手嘅。咁梗係跳出嚟爭㗎。咁同埋賴清德喺黨裏邊本身，佢已經有叫做有幾個嗰啲大佬啊，嗰啲個當年咧 四所謂四大元老啦， 嗰啲四大元老啊，咩五大 仲有青藏啦、青藏嗰啲啦，係 跳出嚟係圍住佢嘅。咁佢一定。定係會有個咁嘅情況，係話要出嚟選，繼續會參加。 因為而家係挑戰一個現任總統，即係極要即競選連任嘅總統。咁其實依一個咧，就不論係我哋 所謂唔啱 東西方嚟講咧，咁其實咧依種情況都唔係太多啦。即係話你 通常議會制嗰啲比較多 嘅逼供， 即係等於呢家Theresa May 咁呢家，喂，你搞唔掂你落嚟啊！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嘅。 係 咁都要首先就係話佢覺得自己搞唔掂，而跟住然後黨裏面出聲，將佢拉落嚟啦。 咁阿賴清德嘅嗰度，喂，真係有人出聲話你小英唔得，你唔好害到民進黨嘅選情啊！ 因為始終都係嗰句，用中共個邏輯嚟分析咧，其實民進黨啱嘅。咁佢係就係因為佢唔得。所以一定要做，因為我不能承認我哋錯咗。 即係喺另一個邊睇啦，咁我哋就其實一個民主嘅角度裏面咧，咁其實依啲任何人都有權去挑戰嘅。咁當然啦，就係你話政治考量先講啦，即係你起碼你要話到俾即係。 黨內同志或者是國民聽，點解我會俾現任總統我嘅黨內嘅同志，我點樣做得好？點解出嚟啊？肯定覺得佢做得唔及你好啊！我唔好唔一定話佢差， 係呢、這個一定係。 係啦，咁我肯定做得好。 如果咁，你點 佢有嘅？佢因為佢認為佢喺立委補選，佢補到兩個位。 唔係，我想問下就是、如果個黨員嘅道德裡面，如果一個自己嘅即係雖然阿蔡英文而家唔係民進黨裡面嘅黨魁啦，即係唔係黨主席啦， 唔係黨主席。 咁如果即係一個即係黨員嘅道德裡面嚟講，作為好似賴清德佢而家係個黨員啦，咁佢去挑戰現任即係現任嘅總統，去咁其實喺個道德上，其實喺個黨員道德上，其實係啱唔啱嘅咧？ 咁其實咧，我就 嗱，如果民主制度上裡面， 民主制度冇事嘅，冇事嘅。 如果係一個民主政黨嘅， 民主制度冇事。 咁呢個真係要問你嘅，因為我嚟講咧，我又冇乜道德咁講噶，好現實嘅，我就好現實嘅。 道德上面，你一個作為一個公眾嘅地方，你冇民調，冇初選，咩都冇嘅，根本唔。本身佢已經唔道德啦，黐線！你仲話翻人哋話，梗係好唔道德添啊，大佬！你因為你根本係要嗱，你作為 大家都仰望君 一個民主嘅政黨，你應該要實行一個叫做你有民意基礎噶嘛？你我唔係你授權咯，我今日我中意你，我會同你上橋，唔係你嗰扎話事喎，係咪啲選民話事先？咁你係咪應該整一個民調，整個初選俾佢啊？快啲解決咗件事。 任何形式嘅初選制度， 任何形式嘅初選，你 KMT 都話全民調冇錯。 係咯，全民調好， 或者你黨內 投票又好， 黨內 初選又好。 不過黨內投票又係衰嘅，其實有。 黨內投票 咁你都有規矩喺度， 唔到人咯。但係你係，但係如果你係。做一個叫做我係公開嘅，話好公開咁，全部都係投票又好咩都好 ，I vote 嗰陣時嗰啲咁樣，我電子投票，咁你說服到人啊嘛，咁變咗你而家喂根本就係、是、我今日係一錘定音嘅喺個中執會度啊咁樣 最慘個中執會個個都為好似為咗飯碗咁樣去 佢唔知敲咗幾下喎， 敲幾下啱啱好上啱啱上星期係啱啱開 星期五， 我哋喺其實喺好早之前咧，我哋喺三月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大家哎民進黨幾好，你睇國民， 我淨三月等到而家啦。 國民黨你遲遲未定啊，你國民進黨成個事情排曬出嚟，我幾多幾時開始就報名幾時咧？就 報名啊，截咗嘅，截咗報名嘅。呢樣係成功嘅， 幾時就協調？ 佢仲係喺度突擊緊個中執會啊，民進黨。 係啦，咁我哋就幾時咧就做民調，幾時咧就宣佈。其實話緊講緊四月廿幾號咧， 係非常之靚 嘅。曬嘅，大家站立嗱，依啲守規矩啊嘛，你問。你國民黨八年都 乜鬼嘢？係啦， 一八年你規矩都未做出嚟，結果而家 呢家人哋賴協調唔到，協調咗幾次都協調。 咁而家咧，佢一路咧嗰個初入喺度改緊個初選辦法。咁問題就係 啦，我哋 就係有人問啦，喂，點解你要改啊？咁結果有人好好笑咁講，我當初冇諗住你出嚟啊，你當日又話又唔講出嚟選喎。咁而家你講出嚟選， 我就唔同玩法啦。 係啊， 就唔同玩法啦。 咁依個 咁泛民嘅對白，唔好意思，對我當我講冇講過對白咁泛民嘅，突然間 唔好叉住啊，三哥講嘢先。 而家咁嘅時候，咁依個係咪一個即係民主嘅制度？即係我哋講呢個民主，唔單止係喺一般嘅民眾啦，我哋喺一個政黨裏面。都可以講一個民主的制度噶嘛，咁呢個制度是因人而你係睇住，因為冇人嚟參選，我就呢個辦法，有咧我改啊，或者大細雞任變嘅，唔夠你玩嘅喎呢樣嘢。 即係換言之咧，其實而家咧佢連一個什麼嘅制度咧都係未定咗嘅，即係正如頭先阿 Kenny 講，究竟佢會用？民意啊，定係黨員嘅意願啦、啊。其實而家都 其實咧，我覺得係有定咗個玩法嘅啦，就係、是、入即係只得我玩。 唔係個玩， 即係只得我玩。呢個我就你就 呢個講得出口噶嘛，大佬啊！ 而家我就要諗到任 呢個實際目標啫，就講得出口嘅呢個。 差到走咗。 即係固然之，而家蔡英文嘅玩法就係嗰把尺咧，我可以伸長到縮短。總之我度法就係點樣度咧，都係我啱噶啦。咁但係而家喺目前嚟講，未有穩操勝券嘅時候咧，咁呢個即係蔡英文咧，都一路就要猜住落去。 猜住落去。 咁其實我覺得會唔會嗱另一種諗法嘅話？嗱，佢因為民進黨咁，佢出嚟選舉啫，除咗佢黨內裡面自己兩個對冚之外，其實佢都冇望住另一個對手噶嘛。 嗯、 其實兩個對手啦，一個國民黨啦，另一個就係阿柯文哲啦。咁究竟佢會唔會其實睇住佢想係睇翻呢兩家？究竟呢家人出唔出嚟，或者出邊一個？嗯、即係國民黨，你到底係會出朱立倫啦、 郭台銘啊，定係韓國瑜？咁定係你柯文哲會唔會出嚟？佢想呢個局定咗，然後先至兩個出嚟玩咧。 賴清德有講過，其中一個民調方法就係要計埋韓國瑜。如果嗱呢個5月24號講嘅，只要蔡英文嘅民調咧係贏過韓國瑜咧，佢話。咁我支持蔡英文咯，呢個係5月24號佢退嘅呢個條件嚟嘅。 其實咧， 呢個唔係退嚟嘅，因為基本上冇可能嘅事嘅。 嗱，唔係即係佢，即係啲人。 你而家國民黨話要出嚟嗰幾個咧，其實除咗黃金平之外。就張善政啦，咁就 張善政就 係嗰啲我哋唔好。 咁我主要嗰三個啦，我主要三個啦，就郭台銘啊、韓國瑜、朱立倫 啦。呢三個 就算係朱立倫聲勢而家比較弱啲都好，其實如果係單挑小英嘅話，小英都輸嘅。 係 即係而家你任何民調嗱，當然而民意如流水，到時。投票的議員同一個民調是不是相符呢不知道但是如果根據現有的民調來說小英其實對著誰都輸的除了黃金平之外這個是未計的柯文哲如果柯文哲下來他就對著誰都沒有人行的了 所以換言之賴清德他這句說話其實並沒有退即是他不是說一個退讓他其實擺明就是一個難關他不是讓的其實 現在就是有人就說其實小英因為都係會係行翻呢個全民調噶啦，但係因為而家自己嘅民調低，所以咧佢就一路拖死阿賴清德為止，拖到賴清德嗰個民調低啦，唔係佢自己高啊，佢自己高唔到上嚟噶啦，係拖到賴清德都低咗落嚟。咁嘅時候咧，佢先至實即係嗰個民調嘅日期先定到出嚟。 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咧賴清德咧，通常咧一開啲條件就話如果。我的民調又好，咩調查都，或者黨內投票，我輸了的咁我咪支持蔡英文。但係 exactly 有講嘅蔡賴清德，但係蔡英文調翻轉，冇話如果佢民調乜嘢輸咗，我支持你賴清德，係冇一句都冇講過呢啲嘢。 啱啱頭先咧就喺6:00啦，賴清德咧就都喺臉書上面啦 ，Facebook 上面咧有一段就發言嘅，就針對今次初選。啊！即係黨內初選，咁佢就講啦，喂，你哋快啲定出嚟啦，你唔好一時一樣先得緊。咁佢亦都即係同大家講話，而家就有人咧就傳我啦，就會因為黨內初選計劃咧就改咗個機制改咗，所以咧我係採取法律行動。咁佢話我唔會嘅， 佢唔會喎，佢話 我唔會嘅。嚇！依個謠言嚟嘅，咁咧總之咧有呢個初選制度，我輸咗都好，我輸嘅我就支持阿小英。 其實佢個意思咧就係咁講嘅，佢話呢個禮拜三咧，佢民進黨一個中執會咧就會再次討論呢個初選嘅機制呢個事宜嘅。咁其實咧佢想佢呢段説話，佢係話俾呢集民進黨嘅執委聽，即係呢個首先佢講嗰一樣嘢就係呢個時間唔可以再拖啊，即係一拖再拖唔係辦法。咁其實佢想逼。你哋一定要而家定一個 規則 出嚟，因為個時間越長，可能即係基本上係對蔡英文會比較有利啲，而對佢冇乜好處。咁喺呢個樣嘢裏面，其實好想逼民進黨個中執會咧，能夠快啲去落實呢個初選辦法。咁咧佢就話，即係如果再一拖再拖咧。呢、這個選舉辦法咧對民進黨造成莫大嘅傷害，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對民進黨造成莫大傷害呢我相信就係對你賴清德咧，就莫大傷害就肯定，對民進黨有冇傷害呢就未必會有傷害，因為民進黨裡面嘅黨員其實佢對於呢次佢哋而家呢兩個人嘅競爭方法，或者有啲支持民進黨嘅人，佢哋不以為意嘅。調翻轉，如果國民黨用啲咁唔民主嘅方法去揀一個總統候選人咧，鬧咗狗世。但如果但你睇下好多綠營嘅，即係喺面書裏面，好多綠營嘅群組裏面，你察覺唔到佢哋會鬧緊呢一樣嘢嘅， 梗係唔會， 係啦， 唔會鬧，唔會鬧。 係啦，佢所或者甚至係香港柯仔煎，或者甚至係台灣嘅柯仔煎都好咧，所有嘅柯仔煎都覺得民主進步黨真係好進步嘅，佢就連呢件事 進步咯，連呢啲嘢都冇嘅， 係咯， 呢樣嘢 幾和諧 咧？呢一樣嘢都淨係一個民主退步嘅。 但你話佢哋冇擔心係假嘅啲立法委員，因為。 始終要母雞大小雞咁選㗎嘛。 投票嘅黨員， 始終都 係支持者， 始終都係擔心舊嘅。 嗱，依個就係綠營支持者有個好，即係不得不贊佢嘅，唔到一以貫之。我唔理你邊個出嚟，總之你係綠營嘅。 嗱， 我就支持你。 綠營支持者咁樣咧，我係非常之欣賞嘅，同你一樣。即係我覺得黨勝利㗎嘛，呢啲叫做。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蝸仔煎咧，你咁樣睇嘅話咧，我真係好鄙視你嘅，因為你唔係綠營支持者嚟㗎嘛。你旁邊的花生油嚟噶嘛？ 唔係啊，佢覺得自己可以支持綠營噶，佢覺得自己支持。 係咯， 總之 仲要最過分喎，就係點解香港嗰啲人咁樣就投票俾我哋咧？係咪？ 最緊係 哇！即係講到盜用。 原因其實都之前即係前兩集講過啦，綠營就反共噶嘛，你就反綠營。即係你就親共，你投共嘅。 即係佢哋嘅邏輯數學咧，就係咁樣嘅。係 啦， 係啦。咁但其實我， 咦？你係咪講緊泛民啊？ 我翻翻賴清德嗰度，因為賴清德其實第二佢個呢段呢兩個鐘頭前嗰個臉書裏面咧，第二段佢其實講緊，即係佢不斷喺標榜自己。正如頭先文仔講咧，即係蔡英文係一個飄色上面嘅人物嚟 上去。 咁但係。賴清德係真係佢講緊自己25年裏面喺公職嘅職位裏面嘅努力同埋表現。嗱，佢真係表明一樣嘢，我係靠紅褲仔出身，由基層打上嚟嘅。而你蔡英文唔係，佢呢一段喺臉書裏面第二段嘢其實講呢樣嘢，第三段就講啦。頭先阿三哥提過，佢就話我唔會採取法律戰去做呢件事。咁但係佢再次強調，民進黨嘅核心價值咧，喺呢次初選中已經受到傷害，我唔會再傷害民進黨，唔會再傷害呢個黨。其實呢句説話係恐嚇嚟嘅，佢真係唔會做法律，即係佢唔會做。 其實就唔會㗎啦，點樣都，因為其實做完法律你都未必贏到佢嘅。 唔係我知，但係佢會起碼控一控先啦，你 諗下。咁你如果係真係採取法律行動嘅話咧，咁其實你喺黨內咧就可以講係越。玩 大咗啦，玩大咗啦， 因為呢個嗱，因為自己告自己嘅黨咧，即係喺黨員裏面， 係國民黨先至有嘅啫。 黨員道德裏面咧，其實真係叫做係缺德嘅。係 冇錯， 即係除非你話已經有啲大佬級，我已經上岸嘅啦，我根本就唔需要睇你台戲嘅。 嗱，黃金票啫嘛，係咯。 咁佢都唔會咁樣嘅，都唔會咁樣嘅。 你要自己告自己嘅黨咧，除非嗰件事係荒謬到。 你見其實民進黨嘅前主席咧，一個一個退。去黨嘅， 係啊，走曬啦， 走曬啦， 鬼恐怖！ 因為呢個我成日都講嘅，其實民進黨喺即係我香港嘅蝸仔煎咧，如果佢係好仰慕民進黨創黨初期嗰個理念咧，其實我覺得 OK 嘅，因為嗰個時候其實說實話喺國民黨未轉型嘅時候，佢一個好革新嘅政黨，而佢。甚至係黨外嘅時候，我都講過，黨外嘅時候，佢真係一個係好似為民為，即係國民黨唔敢出聲嘅嘢，佢哋去出聲去幫一啲即係民間嘅事。咁呢個我覺得係呢個係值得支持 或者議會嘅民主。 但係自從佢執政咗之後咧，其實民進黨第一次由陳水扁執政之後咧，呢個黨就開始一路腐爛到而家啦。 腐爛咗咁多年嘅，其實我都唔覺得歷史一定要重演嘅。好似當年軍閥混戰，啲人講共產黨好清新啊，咁佢咪搞到而家咁樣咯。嗱，而家又嚟多批啦，又有民進黨啦，咁嗰啲人都係重複咁做呢件事，不斷咁覺得跳多啲秧歌舞，玩多啲咁嘅潮流嘢，咁又會國家會自豪啊。啲大學生又從來都係咁樣諗嘅。咁你係咪覺得民進黨真係咁好咧？嗱，我真係好有疑問。有時候我都好想訪問嗰啲即係叫做我同我同年紀嘅人，究竟你憑乜嘢？你覺得民進黨係真係咁好咧？ 所以我哋應該要從一個鑑古知今嘅呢個方式去睇民進黨，咁我哋咧先至可以睇得到真正嘅民進黨或者台灣嘅政治咧未來嘅發展係點嘅。咁啊，下一次翻嚟 再講啊， 再講啊，好。